连我问歌都不想起舞，我觉得我失去一切，只觉竟美好。云乐那琴，记得恐怖，记得种种感觉，但欠你的厮守到老。 是卢凯彤2016年专辑《你的完美有点难懂，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》当中这首《还不够远》。其实每个人都不应该是孤独的，就像徐佳莹这首歌唱到的那样，我始终相信你会再快乐起来。

加油。 Yeah! 每次我们手牵手， 每次我们手牵手。 Hey girls, 陪在你左右。 Hey girls,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